大哥好，我是 HB，你现在听到的是《人干直男》第16集，如何提前这样说？估计有点头绪哦。我们决定真采用这样说话录音。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昆迪老师。 我觉得每次你们讲老师，就有种很奇怪的感觉。大家好，我叫坤弟。 然后呢？ 啊， 你还在我们做感受不啦？ 干啥是一名学医的学生，现在在广州。 哎，我有一个迷思，你是不是学中医的？ 对。 哪里带中医过来的？我是看的。 你讲你怎么看是具体指的哪一方面？ 就是比如讲，我是一个中医黑，我讲中医什么，我觉得蛮大的。你反我是反驳我了。 我不喊你反驳啊，我觉得每个人的观点就你喜欢他就喜欢他啊，我又不喊你啊，你喜欢每个人，反正他喜欢的家伙是他自个的自由啊，我你不喜欢就不喜欢了，关我卵事，就是这种感觉。 OK，好，我们回归正题啊。我们这一集是要介绍下我们两个在场所的体验。我们两个都是场所人，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有个问题，就是因为你应该也是好多年不在那哈，对吧？你在广州都学好多年了。 有嘛，好多年就2年吧。 哦，那还可以。你之前也是在场所读书是吧？哦，你在这边读研。哦，那还好点，我这因为我是有蛮多年嘛，在长沙生活过的，我一般回去就是看我爸爸嘛。 但我觉得你讲的蛮好的呀，张叔伯还是。 哦，长沙佛了肯定会感冒，但是就是我可能在那个地方不太熟悉，或者是我在长沙的印象都是停留在十几年前那种。就是现在的长沙，我可能就只是一个游客的身份。可能是对那里比较少一点，我这一块身份了。 理解。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可能看到的，或者是理念这一场所可能不太一样。我觉得我们还应该算比较好吧，不然两被别人会聊着两个人在这里发酒的节目，那就忙不出来了。 反正就以比较客观的自个的角度去看他，到底在你的印象当中是一种么子样范？ 对，但那个我比较客观嘛，我比较主观嘛。我其实想要就是聊一点主观的，就比如我上一期聊的南京，我觉得就非常的主观，因为其实很多后面有很多听众跟我写邮件，讲的过些就好嘛，讲到了就没讲到。但是我觉得我走过一系列的节目，我就是想要聊一点更多主观的，就可能。会更加有意思点，我不然会变成一个那种城市旅游宣传节目。 但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人来讲的话，很难去，怎么讲，就是很难去把所有的家伙讲得面面俱到，因为你有你的角度啊，然后可能你看到的跟别人看到的不一样。 对。OK，那我们从哪里讲起呢？刚刚说的话。 麻将桌，反正我想到的第一的感觉就是很喜欢，别人很喜欢去打麻将啊，打牌啊。但是其实我小时候，反正我的生活圈子到的，讲实话嘛，都很多搿种家伙。但是我玩得好的，他们屋里或者是他们的朋友啊，或者是他们现在都很喜欢去搓麻将。所以我觉得打麻将应该算是长沙老口子比较喜欢的一个玩的家伙吧。 对，而且我觉得不光是现在，我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同学们去，比如说礼拜六、礼拜天去玩，就是去酒店开的房赌麻将。 对啊，你会 我 打不？ 我不会打，我不会， 我也 我我， 不会打。 对，而且我不是很接受各种休闲娱乐模式。 但是就是，譬如我玩得好的他们，有一部分玩得好的他们就是很喜欢出去玩，干么子啊？去开房打麻将啊，还有么子好想的了？就是他们会很享受搿种，就是聚在一坨，然后去打麻将。可能他们的平常。因为没得么子交流，然后他们聚在一起搓麻将，搿种行为本身使他们可以聚在一起，然后聊啥子天啊么子。我觉得反正至少比微信里聊天要好，就你打麻将搿种事情， 哎，我你讲起打麻将，我有种感觉就是，我以前。 我以前读书啊，我住的都是在小红门那一带。 啊， 啊，就我在宜城读书，我高中上的 那我 那 们 个。 住的还蛮近的， 哎，你住哪里啊？ 我住的火龙那边， 哦，我从 就 小 毕 学 竟 操 就 着， 不靠近那一块子。 OK，我从小学操着高中到学一直是在我屋里头，就是走了不我的楼房子来，所以我基本上生活在那一片，我在我屋里那边逛呢，觉得打麻将的那就还好，只是我屋里亲戚我没特别喜欢打，还有些那就是姨啊、姑姑啊、伯伯、过一辈的亲戚也是。找么聚会就是打麻将，约好我高中毕业的时候，高中毕业那个暑假期间，我是没事做嘛，我到处去逛。我那暑假才发现麻将馆在长沙也好流行。我去搓那小巷子，特别是像现在的长春那一带，那到底我在那麻将馆真的是有点吓人，那巷子里。你走到巷子口就是麻将室，然后你沿着巷子 就是 追 卖 到， 饼那一带那一块是吧？ 对，而且，就是整个华新路靠河边那一截，就是靠华新路靠河边那一边，整个那一边，我走那边逛，我就感觉那边麻将特别的厉害，可能因为那边小街小巷比较多，那种有那种，比如讲200米长的小巷子，到底有5、6个麻将馆，就是这么 啊， 密集。 你讲到那一块是麻将馆和米奇，我的第一想到的，我想到的那一边是他们的变化很大，因为但我记得我小时候那边就是我们那边我们小时候有喜欢去逛去买家伙么子，但是我最近回去的时候，我发现那边真的变得好多，那边的路变宽了很多。 对，我就是我想我有个问题就是讲，这些打麻将哪个是打了去打败 棋牌室， 了？但 就 是我觉得现在的那个棋牌室的密度远没得我以前看到麻将馆的那么多。 那确实，就他们可能就消费升级吧，就可能 哈 跑到酒店的来去开房也好，或者是就有的时候我出去玩，就酒店到的确实是可以随时的就支起一桌子麻将桌子，就是本身没得，然后你喊他们 很简 搞一 单， 张。等下搞一张就可以搞一张了，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就很屌啊，或者是怎么样，就反正可能跑到这边了，对吧？ 我的感觉是，即使原来住那一片的老口子都已经搬到城外去了，像我屋里也是一样的。我屋里原来住小门那边，后边拆迁也是搬到河西特别远的地方。原来我娘他们就没得王伯伯了，他们还是愿意住到城里这边。我感觉可能就是这些我们以前看到打牌的老口子，可能都已经搬到郊区去了，所以。 哎，真的是这样，反正你讲，我屋里也是的，搬到植物园那边去了。 对啊，基本上都是方法。你想从我们小时候到长沙，现在已经出过好多变了。我感觉我屋里离五一楼特别近不了。我感觉那个五一楼都已经修过3、4遍了吧，可能要。 那你喜欢去逛小火街不？ 说干，我娃娃就这边，我基本上每个礼拜都要去一次。 我觉得那个地方就很符合和你想那种感觉啊。 对啊，他现在还有样子呗。他现在我到后面前2年有一回回去帮我娘去逛街，他要去那边买布料还是什么子的。说干那个原来是一条那个死的街不了，后面修了一座楼，变成说干市场。那个市场里面还有点 好 么 多 子， 死了的街，我好像没听到过的。 就是那种你感觉你可以想到那种很大的菜市 是 场， 的，是的，老 地 死 上。 了。 地上全部是河水那种，然后就是那种情况，就是那种一栋楼，我就把那个所有的那个商铺就搬到那楼里面了。但我感觉那个地方虽然拆了，反正变干净点子了，但是那个地方的精神面貌还在那里。就是有一个店，买了梅州料子，然后他那个店是一个，就是不是他不是走的店外，他是在过道里摆了个摊。然后他把所有的那个料子都铺在他那个摊位上，然后那个就背后的墙上也挂了很多很多料子。那个料子一看就是那种90年代的颜色花纹那里，然后它上面它挂了一整面墙，然后搞一个纸壳子上面写的“上海明州”4个字，然后用个格子隔到那个墙上面。哎哟，我就看到那里我就觉得特别的怀旧。 所以那时候已经错感觉完全不出来，反正了。然后那些，哎，我就是那些个2011年了，大哥一般都是追求焰火的，还有一个点不会有个名字，买点标到上海名字，我觉得特别的发劲。我小时候感觉这种反正。 我觉得现在没得以前那么就是喜欢外面吃喝的，以前文化要他们搞的那种么子口味虾啊，或者是他们一起的牌子啊么子的，就是往老的牌子打的。 我觉得这是一种，我是讲一种有点那种类似于，新中式装修那种审美吧，就有点我是但是你讲起文化要这种，我也觉得要还有一个很好玩的点就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过，就是长沙流行吃抓糊都是一层一层 对啊，我觉 的， 得 对。 你小时候吃过那种，我都忘记名字了。武大郎烧饼。 那已经不要看好的吧。第一次，我正想第一次感觉到，就是全长沙都开始吃云抓糊，就是从吃那个螺蛳开始。 螺 蛳， 我 我 不 一 想 直以为那是天，就是长沙一人一直喜欢吃的啦。 近来没得以前那么流行了。我小时候就是有一 陀螺 种 吧。 啊，再说说说，我都忘记这个字，太久远了。 你晓得郑钧不？ 我晓得呀。 他有一首歌很出名啊。你先讲了，我现在想一下，我快不记得了。 就是那时候就开始卷这么多吃梭罗，然后过一天就开始卷这么多吃口味虾。那个时候，可能我觉得外地可能都还没开始开发出口味虾这个家伙，口味虾之后就变了口味蟹，后面又流行吃么子吃凉菜，么子月老四合一。 我真的以为这些家伙一直就是脑壳子喜欢吃的啦。 马桶，我觉得说是一阵一阵，就可能这个店一直都有，但是他没那种流行到全阵了。但是他有一回那么一两年时间，就是全市人民都喜闻乐见吃这家伙，然后所以买这个店都摆在有那个桌子摆在街上那种。 我觉得凑热闹，中国人好喜欢凑热闹。就是一阵风，该走很流行，然后好去吃。可能长沙人就是比较稍微淋漓尽致一点，我是吧？ 我那时候因为也没去过么子外地，我在过新鲜了解一进局限当中，我觉得特别有 这首歌我还是没想起来要 味。 整首歌是唱，反正那一句就是嗦了嗦了，要是没得课我就吞嗦，听得懂不？ 我这边前面要是没得课就我干。 我就吞嗦，它是一首歌，然后最后边就是这两句。 而且，怎么说吃家伙聊些，我也想到了，我们小时候玩玩具也是一阵阵聊些。 我想到了好多点，等你刚刚讲雪花膏不？就他们是过去的，一个集贸市场一样的啦，就是卖家伙。然后你小时候去帝王大去的多不？ 哎，电玩大也是我想，我电玩大我本来想聊，但我推荐你那个买机，推荐一个地方，那个地方， 那好， 我不行干了，我去的多，我家，因为我屋里就是很近嘛。然后，帝王大爷，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我不晓得现在我们这样，反正我好久没去 对， 了。 我也是的，但是我觉得在我的印象那里，它就是因为很多人要靠挤才可以进去那种地方。 我后面去毛都那么夸张，但我大概10年左右，12年可能去过。那时候已经没么子人了，毕竟现在那熟食么子买 对 碟都 啊， 不流 对 行了 啊， 不？ 但是上一次我去淘宝买书的时候，我发现有一家买书的他就是地方大到里的。 我们那时候读书的时候，办案么子的都是有多地方。 不是不啊。 不是，都是去逛书店，你晓得有个音像店叫有点音有世界不？ 晓得啊，晓得晓得啊，我很喜欢去那里。 我也很想去的，我现在还留到你怀远口。 我也是的。 然后我那时 我很喜欢那里的 候， 蛋干净的而已。 我读书的时候，档案我是都有买子，都是有那里去。而且那地方也有很多，我到一次，我人生到一次把面前也是那里。 好像我也是差不多，那附近就是新华书店， 哪一款子？有一个那种人行通道，然后咬一节那特别厚， 啊，那 然 我也 后 说的。 我在那里是没看见， 啊，我也说的。 估计是等一波人。 也，我觉得应该就是14人的。 他没那里的， 啊，我 他 在。 没那里吗？ 没那我在，那我真有在，都瞎说，我 他 不敢。 妈没带我进， OK，我那时候不敢反抗3个人外动。 好吧。 我还蛮凶了那里面的，我觉得那个虚实啊，么子可能在某个地方在咬，但是我地方大，确实我觉得是一个战术青少年启蒙的地方。我觉得我好久都在学的，就是买碟的，我不玩游戏是我的，搞起来就是我的开始的，因为好多买盗版碟的，然后你那时候就可以接触到很多就国外最新的那些游戏，那时候还没得网络不？然后我的还可以接触到叫么子？我们那时候毛片，对，咱们不是叫毛片不？对，买 是 毛 的。 片的啊，就是有些那种。音响店后边有个小门，有个装帘子，然后你到了后边去看，全部是那种限制级的片啊！我哥也是学戏的时候我也学到的，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帘子后边的了？ 就很正常，他没做任何遮掩，就是一个店面的界 对 面，全 哈， 部是正常 哦， 的 DVD 哦VCD，正常 VCD，然后有个帘子，因为进去到的全部是那种。 难怪每次我跟我约去，然后我就把我拎到了一边，然后他就自个滚进去了。我从来没进去过，但是每次我约他进去了。 那就是，我觉得可能青少年主要的娱乐消费到这里，而且买假货假财这里，反正就是一个非常娱乐分子的地方，我还蛮有味的，但我不晓得现在变成么子样，反正有点可惜。我上次去的时候就很冷清，基本上没么子人，但是那个优点还在的。 我觉得他们应该要捐献。如 捐 果 的 不 什么？ 捐献的话，就找电商啊。 OK，但是我觉得这点上我就没那个味了，这个就是要人 就 多。 一边找电商，一边就是外资个子实体店嘛，就跟都搞外卖一样的啊。 我不晓得现在的小伙子会到哪里去买书看书，但是我觉得如果那个地方再没了，就是有点可惜。 现在的小伙子玩抖音吧，不晓得。 不，肯定还是要文艺青年的那个，就是文艺青年是一代一代生生不息的。现在文艺青年肯定还是有个地方可以去的，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地方大，反正，我这里的留学过太多的回忆了。 还有买海报啊！我的所有的偶像的启蒙的海报，我是在那里买的。 我所有跟音乐相关的，我倒是有点。 有点海报吗？ 他好多有种，你跟老板熟的话，他会要抹的，他反正都挂在上面。你跟他讲，你要哪个投要的时候，他抹都抹。 这明显你比我少。 我肯定比你去的早些。我在那里，我就是在优点那个店子里面买，一直到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寄过一袋旅行箱的 CD，然后背到我大学里面去。我一直到大三的时候，不全部买过，大概买了2000多块钱。 你在哪里买的？ 就在 我觉得， 学校里摆摊。 哦，好吧，因为我觉得我每次买的，我也买了很多碟，但是我觉得我买的家伙可能没得要买，没得没，我要买的话应该没得要买，不晓得。还有你去搜想看那个叫么子啊？H Heat， 我在。 轻音乐 Heat 轻音乐，一个镯子的名字。 哦，那我不看是红木子，看是刀子和青莲文字。 哪里都是虚无思考呢？因为我鼻子哈好多虚，好多桌子嘛，地方去，然后画耍跟了。 哦，你不走帅品那个了？ 对。 有点可惜，我觉得可以聊点样子。我现在想起我以前那些碟，我也觉得有点样子可惜，应该聊几张我比较喜欢的。而且我觉 那可 得 以。 那个时候基本上就建立了我的审美。我现在喜欢听的 喜欢听的歌手还是老少喜欢的，反正就么子王菲啊什么的，反正就是老少喜欢听的，一直到现在都还喜欢听歌。真敢有些，真敢有些，你会发现一些，有还喜欢的乐队，我么子的，有可能听一段就没那么喜欢了。我感觉那个地方对我影响特别特别大。 地方大，五颗星。 反正我太监。我也不晓得台这木上刻我的音乐，现在如果是个摇滚的话，多的刻的话，可能也没那么多好看的。 你觉 你 得作为一座游客场所，是一座好的玩的地方吗？ 不是啊，显然不是 我也觉得。 啊。啊，有好多人就是问我，然后让我台这多去玩，就我觉得然后就是没什么地方好逛的，因为这个地方，我觉得然后有个特点就是，像那种，电影一样被反反复复放过好多次。你像我刚刚的意思吧，就是我们洗澡扫的地方现在全部没了。 对呀、啊，就我以前住的屋那边，现在去的话，真的觉得，哎，这还是那个时候的地方吧，就是它可能它的标志性建筑还在，摩天轮啊么子的还在，但是其他的就基本上和拆干了，和变了一轮了。 而且我觉得不止变一轮啊，就是我屋里那门口绝对不止变一轮，变过来好多人，而且在我们记事之前也变过很多人。我就洗澡一直想个问题，就是讲，咱说不是号称么子千年古镇啊么子的，为什么一座古迹都没得？ 还是会有的，就是会跟你讲有啊，么子天心阁啊，白沙井啊， 我就是， 月 我觉 老 得 山啊。 我。比如上就不算估计了，就是这种建筑，或者是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地方确实是有几千年历史的地方，我觉得没得了。我后边才发现，就是因为抗战时候的文献大火，然后全部把全镇都烧了，对不？烧过一遍以后，然后你宣布现在，然后之后砌起来都是50年代那种苏联式的房子。苏联式房子，我屋里对面的老市政府就是一座很典型的苏联式的房子。我原来我爹在里面上班，那里面我去逛过，然后现在好像也拆了。然后那个苏联式的房子拆过后，就是80、90年代起的那种老式的商品房，就我屋里住的就是那种房子，那种就是外面贴。外墙贴瓷砖那种房子， 好像我屋里也是，就是反正外面贴的那种，但是我觉得还蛮好看的那种颜色。 就外面贴瓷砖，然后玻璃有点老式，然后耐火尖门窗， 对， 市政四方的房子， 我觉得那时候的审美比现在要好。我不晓得我是讲，就是那时候的房子，我觉得，至少比现在那种莫名其妙盖起来的房子要好看。 然后各种房子始终。台湾和香港学过来的，我开始不晓得为什么房子都会统一改为洋房。后边我去了台湾才晓得，哈，那各种洋房的房子是台湾在到70年代开始，可能是从日本借鉴过来的吧。然后我们在80、90年代学了台湾70、80年代的房子，把它改成那种洋房。然后过一批以后，就是我们后边这个，我们拆过去的，你讲的现在的房子，就是现在这种。就是那种玻璃幕这样的 真的丑，我真的不想干么子。反正每次出去，我娘的，真的好丑。 我有一座房子，我觉得特别特别丑，是贵州的典型的，就是那个河边的万达广场。我觉得那座房子简直就是乡巴中的乡巴。虽然起得比较新，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审美就是一座县里边搞出来的房子， 但是我觉得咱说你口头禅就是县里边，喜欢嘛，每个县里边。 对啊。不过讲起来，我觉得你如果讲起县里边的话，我觉得咱说有一个特点，有点我是，你如果讲得好，你如果往好处讲，有点我是像纽约，就是你在咱说可以看到。就是湖南省内各个地方的人过来开的店子，特别是餐厅，你就想吃省内那个哪个地方的菜都有得吃。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种省会的特性啊， 不是啊，南京就不是 什 啊， 么？ 南京就不是。 因为我去的，我没去过南京啊，然后我去昆明去的比较多，然后我觉得在昆明你先去云南省买过，地级市他们的小吃也好，他们的非常很出名的菜也好，反正就是好可以在昆明吃得到，然后其他像武汉啊或者是长沙啊或者其他地方，反正我看到的基本上是这样，所 啊， 以。 我觉得昆明有一个不一样的，就是他们省内它一直都不像湖南省内，这么的分裂。你比如讲，湘西或者是常德那常德以西那些人干活都跟长沙不一样，你不觉得？ 对， 但是他们可以在长沙建立非常深的饮食文化，就是讲 因为 你要。 交货好穷啊！ 就是你要吃常德的米粉，可以在长沙可以找到最正宗的人。我觉得有点我是羡慕了，就是讲你要吃世界上我国家的最正宗的料理的人，会在你有找到那种感觉。啊，我觉得我这一点长沙还是蛮洋气的。啊， 等一。 其他的就地方就不行，至少我经历的地方，我觉得包括武汉，我觉得也不是像长沙这么洋气，可能是因为长沙太好吃了。至少在各种饮食上面，我觉得武汉就比较单调，南京就更加不要讲，就特别单调。我刚开始从南京来，啊，从长沙来南京的时候，我甚至都觉得长沙要比南京洋气好多倍。 我讲嘞， 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一点我是，我说。长沙人更喜欢来事，很喜欢，很喜欢搞些个七里八里家伙那种原因吧。就比如讲，你聊些那么家伙，长沙肯定是，就全部所有人就会要搞这家伙的。啊，我想，我不晓得我是不是特别现在就珍惜，我就珍惜这个方法，就是学校里聊些那么多玩具，就全珍惜，我都是蛮多家伙。有那种。一座杆子上面有弹簧，你踩在上面可以跳出去，搞么子？ 跳跳板嘛，我也不晓得，但是我看到过。 那就是第一批流行起来的玩具。我那时候，我是最洋气是那座，但越所有小子开始追求洋气，但是都要玩那座。然后后面是那座，一座圈圈套个球，你把一座圈圈套在一座脚上，然后转那个球，然后你另外一个脚个躲那个球，你看过 我看到过，但是 吗？ 我佳木子我不晓，我不记得了。 但我也不晓得讲么子，我这个也是，我小时候就是有一阵是流行，就是全真喜欢是都要玩那家伙的。哎，我觉得就是官方，我可能因为咱们就是喜欢凑赶时髦凑热闹，所以显得比较洋气吧。 你要是别个问到我，如果他们晓得你是长沙人，然后会问你，那你要去看过么子快乐大本营啊，或者什么子么子么子吗？ 但有可能这是标准问题。 然后就非要你帮他们搞票不？ 对啊， 然后我是非洲的了。 我感觉我真不看快乐大本营的，我 你 其 细 实， 致给我看吗？ 我对啊，我觉得就是看快乐大本营都是县里边真正还是看经济的节目呢， 对，是的，但 对 是 啊， 你后背，但是你后背近视不是省湖南卫视合并了不？ 对啊， 对，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不看了吗？ 那时候已经不看电视了，那时候已经有网络了，我还看电视，我反正是那时候也不看电视了。 突然意识到我们不是一拨人， 哈 好吧？ 我说都已经都高中了吧，反正 嗯， 武汉都 好 高 了。 中了，我都那时候不蛮看电视。我觉得小时候看湖南卫视就有点像那边，因为湖南卫视那个信号比近视要输好多。 信号。 对，就是可能是因为它是卫星信号还是有线信号的原因，近视还是可能是有线信号，所以它这个延时和清晰度都比卫视要好点多。我小时候看电 好吧。 视，搿种感觉了，然后我就觉得，看起个别仙播节目，真正的好节目他们看不到。 我觉得现在流行的一种男演员或者是男艺人，他长得好像蛮可的。 罗锅。 李易峰。 有点子，有点子啊，但是我可老师现在好像肥得跟个猪一样了，我 不 不 记得， 晓得，我没看到现 我 在的 好像 情况。 前几年看过一次，偶尔看过一次他的 视频还是照片，反正巨废。 巨肥。 啊，已经废了。我是玩还没过，结果我是才是再火的，比我就比快乐大本营要火多 嗯， 了。嗯。 好了。 哎，你居然不晓得，你果然是个代购。 晓得么子吧？莫可肥， 不是 还 啊， 是么子？ 越说越开心啊！我说你 不 我 觉得， 笑得越说越开心啊！ 但你不觉得我说越说越开心，比快乐大本营要洋气10万倍？ 在我的印象里，他们不是一波的。我先看的《月色》，然后后边才开始看的《 哦 快乐大本营 ，OK， 》。嗯， 快那边就是喝到就有了。 反正我印象里去死的时候，我看《月色》是最开始看的，然后就是小学的时候吧。反正就每天很开心，就每礼拜五晚上吧，好像是， 啊，对， 就每 哦， 个礼拜五就很开心。 那我要给你科普一下，我的娱乐节目的发展史。 好，你讲了。 最开始是湖南卫视做了一个节目叫《戏命三七二十一》，你晓得不？ 我看过哎， 叫小根生命结局不？巨资，然后那个时候，这个节目火在哪里啊？火在他们把极致大兵哥一代人挖掘出来 嗯，嗯， 了，啊，他们就是因为极致大兵的爆火，这个节目，然后我觉得可能是中国可能省级节目、省级电视台的最早的娱乐节目吧，好早都95年、94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在上小学。然后后边就是这个《戏命三七二十一》火过好多好多年以后，再由湖南卫视搞了一个《快乐大本营》。《戏命三七二十一》时代是么子啊？它是就是全基层子以前看演出那种，看演唱会演出那种感觉。 在湖南的演唱会有很有名啊！ 但就最开始93年初的时候开始搞演唱会，每晚大家都要去看节目，看歌舞表演么子。 劲道， 啊，他在么子大歌厅啊，么子的，啊， 对。 然后后边就所以湖南卫视把那些各种演唱会的节目搞到电视台上来，然后搞了一个各种娱乐节目， 嗯。 包括极致大兵，他们都是以前是那种像各种夜场里面去走穴的，后边都 哦， 请。 我听他们讲过他们的么子么子曾明杰的轻松写来诗还是么子？ 对，他们就是靠这个火起来以后，然后上电视，然后就爆火啊。然后《戏命三十二十一》之后，就是湖南卫视学着搞了一个《快乐大本营》，然后这边央视这边《三七二十一》已经搞不到去了，然后后边搞了一个么子，中港网还搞过一个么子节目，我已经忘记了，也不是很成功。后边他再跟猫哥搞了一个这 越说 个 越开心。 为什么开心，然后又爆火了。啊，不过现在已经蛮多，现在就是快乐大本营的天下。那个时候真的是，我觉得长沙是有非常洋气的地方，所以我后面到了南京才觉得，哎呀，这个地方我是光仙吧，就要么子忙么子那种。而且我时候上大学09年时候，晚上8、9点钟到南京街上，居然所有店都关门了。我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就是 culture shock。就 你 我， 可以，你可以早点睡觉。 但就是我不习惯，因为长沙他么子情况，就是那种我连晚上11点、11点半打个牌回来，然后他讲走，我们不作业先不做了，我们去吃夜宵了，就是这 去 种 登 情 过 况。 山。 对，就是去，还要去，还要到么子河西啊么子的河边不远去吃夜宵，我就是我第一次是他们宿管带去那种，我真的见识到什么叫夜生活，就是我坐到车上，我就想11点半过应该是。我是说人话睡觉的地方，我看到车，我在车上看到好，坐在豪车上看圈外，每个店都是开的，都是亮的，我觉得好震撼哦！我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兴奋，比如我习惯之后到南京来就特别的有点我是反应不过来。 嗯，桃园以后成真，细伢子成青年，迈入了老年的生活。 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9点钟以后。在过站，但是这边就叫什么都有嘛子， 那边的人不吃宵夜的吗？ 吃一下，也就是那么几座地方，有那么几座子店是晚上有还热闹的，但是别说其他街上普通的店倒是9点左右的关门，而且很不可思议的是，就是饭店也是9点钟以后就不搞 我 了， 真的很， 对， 可以养老哎。 对啊，就是九零后饭店巨石就 现 熊 在有 猫， 什 然 么？ 后就不，一到现在都是，就九零后你不能点菜了已经。 好了， 嗯， 外 可能 卖呢？ 外卖肯定可以做不，但是不是每个店都会是接外卖的。外卖特别是外卖到晚上以后，就只有烧烤可以这种选项。 好了， 嗯，我觉得广州可能好点，我说的一个多，可以你个范畴没我更大。我第二次从然后到南京的时候，确实感觉到外国耶。 在广州是好很多，但是我是住的宿舍楼的啊，然后晚上要门禁，又不能玩太晚，玩太晚就回不来了。 努力到你别个地方，还大有一番天地。嗯，如果总结出来，延庆是咋说一个，在我心目中最主要的特色。 延庆，我觉得我是好，反正我小时候出去买衣服，我说，售货员就在说啊，你穿的衣服很延庆，显得你很精神，很延庆。然后我就想，么子是延庆？ 延期就是咋说，你再高的精神追求， 对，就很凶，刚刚两个字。 对，没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自洽的一个点，我又不晓得咋说，我也是干的， 理解。 就是我们刚才所谓干的那些现象，可能都归结到，要追求延期这一点上。 但是可能现在没得那么像以前去追求搿种家伙，我觉得是搿样哈。 我觉得现在这样说不是已经，从外貌和内涵上都不是已经那啥了。就是我们以前写的这样说是那种房子老老的，然后有那种地上流的河水，这种市场那种地方不？现在然后都是全部都翻新过一遍了，所有的小街小巷都已经全部新修过一遍，修了很多或者 我有个问题，你觉得这样说算是一线城市吗？ 显然不算啊，一线城市只有北上广啊，还有角山 然 店 后 啊。 我听到很多就是这样说人，我的朋友圈到底就有很多人喜欢卷么子啊，我们长沙已经步入了新的一线城市的行列，什么什么的，就是这种文章，我就很想评论一个什么鬼？因为 哪 我觉 里 得 意思？ 新源不是啊，我觉得这样说真的就可能在我的心目，偶像或者是。二线偏下的一种水准， 对 但 啊， 现在可能就是二线啊，差不多搿种样范的。 但是我确实，我以前在然后都在那说的时候，我也觉得然后是非常屌的地方，所以我也没去过么子外地，我也觉得很屌，很洋气。可能他们也有我们想类似的想法吧。其实我， 我找外地人确实有这个那个，就是我跟他们讲，我觉得不是的，然后他们就讲，没啊，我觉得他很屌啊，什么的，他们就是那种典型的藏族人。我觉得我找外地比较典型的藏族人，他们会觉得藏族确实是一个很屌、很接近一线的地方。 我觉得藏族也有点我是，这种感觉，给我感觉就是那种，就他有那种很顶尖的，有些大哥也喜欢。真那些很顶尖、很洋气的地方，但是实际上还是有非常市井气的地方。而且我几次回去，我都感觉现在咋说，不是属于在老，就是作为老口子咋说那一波人的地方 藏族人现在不蛮讲藏族话了， 了。 不晓得我讲。 但而且大家都不住个了，都不住在最中心的地方了，对吧？反正 对。 我们两个屋里到处，反正都搬到周边去了，然后。中心地方就是我爷娘，他们房子都租给外地来工作的年轻人，所以实际上是，就省内周边地市的年轻人是走了咋说最中心的这块地方。我咋说，光搞坐车么子的，我觉得干大多数都不晓得已经，就是会有人听不懂。 对，就可能你去老镇，就是最中心的一块地方，还是会有人，就是比如讲公交车上面，还是会有老口子在表达说话。但是你稍微出去点样子，就索普啊，然后加了么子衡阳、常德，就是那种周边地方的宁夏，就是那种口音就出来了。 我感觉最真心的地方是哪方面呢？最真心的地方就是叫周边地市的年轻人在这里工作，在这里生活，在这里，然后他们通用语言就是说了普通话。反 说 倒 了普通话， 是， 比较不易得露馅啊。就是你随便我是讲，反正你就是该夸子没错啊。 就是周边，就是离真心周边一点的地方，比如讲河西啊么子的，那地方我觉得反倒是，原来的地方更多，就现在的新长沙的。 心脏所用的心率吞咽语音是娑普。 说俩普通话噻。 说了普通话。 我每次一回去，我的那个普通话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其实以前是非常拒绝讲嗦普的，然后我觉得我这句话也特别卖力嘛，我好多也妥协了，我打了赞同，我就开始讲嗦普。 但是没办法，你周围的人何是讲起嘎腔调，你怎么可能正儿八经的跟他们说普通话呢？ 但反正我账号是绝对不是讲普通话的，我不是讲藏族话的话，就是讲嗦普。我以前想坚持讲藏族话，但是我后面觉得有点我是行不通了，因为去买么子买吃的， 对 福建人 呀、 听不太懂，我就只能讲嗦普。后面我觉得嗦普还蛮有味的，所以我也慢慢接受了。我以前是非常非常讨厌嗦普的。 其实我最开始我小时候不会讲普通话，不会讲漳州话，我小时候就是一口塑料普通话，我就自以为我会讲漳州话。 啊，我厉害现在干嘛？比较就那，我厉害学的蛮快的。我觉得好像小时候不学会的活，长大也没机会学会了。 因为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奉行那种普通话教学，但是你所谓的普通话根本就不是普通话，好吧？包括现在的新华字么子。张俊雅丽啊，他们，你回去跟人家里面，何是他们讲那边塑 说 料普 普， 通话？ 对。 是的啦，那种好刺耳的声音。反正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的，所以就普通话哦不，漳州话讲得不蛮好。但是后边不晓得我感觉突然就觉得，不行，我要学着讲，然后就慢慢细细的就讲。 我努力还忙的，你在屋里干么子？你跟你爸妈干么子好了？ 我有一天他们自己就讲漳州话，但是跟我就开始变得塑料普通话。 努力不厉害了？你他们两个是不是知识分子啊？ 不是他们有毛啊，反正就觉得应该搞到新华字要讲普通话啊，但是其实他们讲的又不蛮好，就是一定要拧到那个劲，然后现在是习惯了不？就你不讲普通话，说普通话你还觉得很奇怪，就反正就是这样放了。 反正我小时候的环境都是漳州话的，包括老最主要上课，除开语文课以外，我是小学课啊，么子志愿啊，就是漳州 一中的老师，我是长沙人吗？ 话。不，一中好的，我们小学是方方的，但一中的话，老师大多数都是周边地市的。 我记得我是15中的吧，然后我们有的数学老师吧是常德人，然后每回上课就是一口是常德话，就觉得很好玩啊，还有么子宁夏话啊么子的， 对，到处玩反应，我觉得老师可能都是周边电视台的。 这样就很好玩，他们的口音。 我感觉好像，漳州本地人变少，也可能是因为本地人都去外地，像我们这样的，都不愿意回去了。 感觉实在话，我觉得这样说，没得么子特别吸引我要留在那里一直生活的点。 然后我也是不行。我当时到大学的时候，我死也不了。然后大学，我一定要去的。 我刚才你是我要干么些嘞？ 我就不喜欢我的，我那时候我是觉得，我不想一辈子留在我地方。我如果早点到大学的话，很有可能一辈子都留。我就当时我永远我去把想要的本硕博四年。 我咋呀？ 你想读4年学，那想要当个医生，那就是一死就走了。 你可以出去留学啊，么子的？ 但是我时候想不到个原因，我是有高中毕业生，我就觉得，哎呦，还读4年，还要在我的当医生，我一辈子走不出个方圆十里的地方了。我就不行，我说我就一定要出去。我其实后背。也想过要不要回漳州工作，我觉得我确实跟你讲的，我觉得漳州没得么子吸引我留住的地方。 我觉得漳州的工资跟他的消费能力有点脱节。 对，我真觉得不晓得为什么，身边的人都那么有钱。我比如讲就，你不觉得漳州年轻人就是要去了吃的啊、逛的啊、玩的，要去最好的地方。就是 对。 说，就是至少是一个都过到附近最好的一个。我逛商场就是一定要去那种，比如讲么子罗湖镇啊，么子粤方 ID 啊，什么地方。就是你想要老一点，我是么子王府井啊，我就没人去逛了。 老年轻了，他管不了大家都是管下的，为啥 嗯嗯。 吃桌喝也吃饭也是，那个学在哈的，为啥么子 KTV 也是要去在哈的多多，为啥，甚至玩电影啊都要去在哈的地方， 所以，但是其实这样说的工资水平确实不怎么高，我觉得。 但反正我两个还是不高，所以我不想开这个我觉得我的啥子哦，除开自个当老板，好像你找别的活都有点我是接受不了，工资太低了。 是这样的。 OK，我们到最后一个环节，你来推荐一个地方。 要么子举例吗？还是随便 那 推 随 荐？ 便推荐，你就是脑壳想到什么就推荐什么。一个地，就漳州的一个地方，你觉得弄得特别好。 我比较，我最近非常说的话，我比较喜欢玩河西跑， 河西哪里的？ 大学镇那一块子。因为我觉得那边，原因呢，就是推荐的原因，就是我觉得那边，第一是，有很多树，环境很好，环境优美。当然，我就反正比较吸引我的点就是那边不能够有太多的人。周末最好不要去湖岛，因为那边人太就是很多游客和往那边更，可以稍微挑人稍微少点子的地方散下子步啊，然后而且那边有很多书店，又可以逛一下。然后么子沿了。那边又是沿江不，又可以沿着江走一下啊，吃下子糖啊，聊下天啊，随便搞么子啊，反正就可以待一下子啊，蛮好的。 OK，对这种我去的非常少。我有个玩得好的在镇南，但当时我可能去那里倒是找他玩，好像没去过几次，要不就是跟朋友噻。 而且那边最近就是刚现在兴起了很多的展览馆。或者是在娱乐学院的话，他最近近几年吧，他们有比较注重去推广自个的品牌，然后也会请很多的老师啊、学者啊去搞讲座，所以我也很是跑去听啊。如果有空的话，反正我觉得那边是一种很好的去吸收营养啊，然后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反正我觉得是一种蛮好的地方。 OK，我要推荐的是博弈桥，因为咱这电话台已经是尴尬的，我们就换一个地方推荐的是博弈桥。博弈桥是我上初中、高中每天上学、放学都要走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也就是有可能要有点我子想象力，或者是有点我子故事背景在，可能远着走那个外。那个地方是，你可以站在桥上看浮云楼。我就特别喜欢过一点，特别是放学的时候，就看那种，晚高峰下班的那种车，然后就我可以站那里看半个小时都可以站那，我特别喜欢。而且早上，我去上学就。特意起得很早，比如讲5点起来，比如5点半出门，就去在博弈桥上走。博弈桥它因为，从我屋里到学校这里路上都是街很小，然后房子都很密，基本上都是在那种房子巷里面走那种感觉。但是到博弈桥上就不一样，因为它有一个稍微开阔的地方，特别是在我冬天非常易得起大雾，你冬天去上学的时候走到桥上就感觉。哇，就这种你看不到，守卫，然后你往两边看也是全部是不完的一片那种感觉。哎呦，我地方就我特别喜欢那种时光点的那种架上那种感觉，这场所非常非常难得。但是它平常的时候也足够有市井气，你这个架上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人和事啊，因为那边都有一种么子，宝兰街通讯市场，以前是在宝兰街里面，后来搬到桥边头去了，然后边头还有么子国美，还有么子，那时候好像是漳州第一家那种大型电器卖场，还有家乐福也在那边头，也是第一家大型外国超市，还有。以前就是长沙最高的楼，中国银行那个楼，现在变成华天，也是长沙 最好的算是本土最好的酒店嘛。啊，反正就是还哦，这还有咋说？第一个西餐厅露营隔一桌的，在一楼下面的。 你是上网做过吗？我 不 看 不 我晓 不不不， 得。 这都是我生活体验，可能它不是确切的第一个，但是至少是我了解的第一个。反正就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就是这个桥感觉见证了很多很多故事，而且这个桥有多好玩的地方，14人的在这边，1人在家那边，然后经常就是到放学就是在桥上相互面对面走过来，也有点好玩，而且因为14人跟1人关系不是很好，然后长 我 期 刚 就 才， 特别经常打架啊，经常连带有14人的那种小混混到1人来。 是正说什么子杂技学校 不 不 是 咯？ 电焦兵实验中学， 哦，好了。 就连长也要他们过来，小们过来打架么子的，所以就是放学的时候经常看到，就是在桥上面对面走过来那种感觉，蛮有味的，所以博弈桥是一个我比较推荐的地方，但是作为游客的话，好像没得么子值得去看的点，就是一个很老的桥，现在甚至它都不是很老的桥，它现在翻新过一次了，现在感觉是比较。那种比较新的，但实际上我家非常非常老，以前福音楼是铁楼，这个家实际上是铁楼家，它被人跟了以后就变成一个古墓类的家伙子， 博一家附近有两家，咋说很出名的书店， 叫什么？ 一家是左边，就反正是抹了两边了，一边是指尖书店，一边是慕田。 我咋我那个听都没听过，而且我觉得个名字太文艺了，不符合张叔的形象呗。 但是现在有很多各种所谓的很文艺的书店就纷纷冒出来，但是我觉得慕田确实很好。 OK，下次 就 我 是 反正可以看一下。 自由的自，然后字的那个字少一撇，然后油的话那个头就是把它截掉，就是慕田。 OK，那故事一个政治隐喻不呢？ 我不晓得，反正他有很多的理由去解释为什么叫慕田。 OK，我下次回去看一下，因为我屋里家就这种，我屋里到博一家走了也就2分钟。 之前的话，现在商业的工资变好，慕田的话。可能比较小众，因为他没得任何的招牌，就是在佛跑大楼的兜里。 那我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以上 OK。 我的介绍就是什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